然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这人一岁数大了以后啊，避免不了比如说今天什么腰疼啊、腿疼啊，明天胳膊疼啊、肩膀疼啊等等的哈，反正总是疼痛特别的多。当然造成这些症状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啊。那今天咱们就先聚焦在腰吧，咱们说一说慢性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说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啊，除了我们特发的这个病因，比如说特发的，比如说我受伤了， 嗯， 或者我哪里这个有具体的这个创伤性的问题，我造成那个局部疼痛，这个呢病因是明确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的是这个退行性变化，就是说你看青壮年时期我们几乎问题不大， 嗯， 诶，结果到了40-50岁以后，一会儿腰上的问题来了，膝关节的问题来了，髋关节的问题来了，肩膀的问题，肘上的问题，腕上的问题。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通过长期的应用造成这个劳损，造成劳损。但是说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第一，颈肩腰腿痛这些关节上的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它第一给我们造成的影响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 是， 比如说你这个活动受限，前一段我是出去出差，因为这个吃嘛劳顿比较累，别人呢请我在那儿喝茶呢，喝茶了以后我就倒在那个沙发上给睡着了。 嗯， 这睡着了呢，顶部有一个那个吊扇上面也在吹着，哎，结果我这个起来以后呢，我感觉这个腰啊不舒服了，不舒服以后也没当回事，结果呢到了晚上这不行了。 嗯， 我虽然说也天天在给大家讲养生，讲这个腰痛，我也知道这个痛苦，但是我没有亲自体验过，但这次呢我确实体验了。结果呢我就从这个座位要站起来呀，我就感觉我这腰受不了，就是体位改变的时候，诶，我要转身去这个，诶，跟别人这个转身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整个身子得一起转。 嗯， 再有我要去这个到卫生间，我要蹲下的时候呀，我这个也疼痛，我这个才真正理解到了他对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的这个影响。那我想， 对， 那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到这个老年，你长期的如果就是在这样的折磨情况下，那真的是生活是很难过，很难过。 没错，虽然说它不能够致命啊，但是让你的这个生活感受啊很痛苦啊，而且很没有生活质量。像这种东西你说要治疗起来还非常的麻烦，它必须好像有一段的时间你得撑过去。 没错，你看我有时候也在讲，我说诶，有些听众这个晚上睡觉翻个身他都挺难受，这个虽然我在讲，但是难受到什么程度，那天晚上我就体验了，这不是诶，你不可能晚上一个姿势嘛，结果这个身体要移动一下，结就是感觉这个那一块这个部位整个人就好像要窒息，就那种感觉。所以也非常这个理解大家这个病痛。当然在这一块这个康复这一块啊，我们目前我也观察了一下，你看整个骨关节疾病，过去给大家讲过，你偏激一点我们就是手术疗法。当然 尽量呢是保守疗法。可是这个保守疗法呢，我们说今天有这个针灸、按摩、打封闭针、贴膏药，然后这个电烤等等，这方法比较多，但这个呢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你谈到这个腰痛，你看我们腰部这个肌肉啊、肌腱呀、筋膜呀、包括这些组织啊，它都是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慢性这个劳损的。那还有我们这个腰椎间盘，它又是作为一个这个缓冲我们这个冲击力的一个特殊这个装置结构。我们这个三四十岁这一块问题比较少，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一个体位不正确就会给它造成这样的伤害。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平时这个治疗按摩了会好一下，或者说我贴膏药了会舒服一下，或者说针灸了会舒服一下，可是结果停止这个干预以后呢又恢复到原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康复干预的手段呢，我觉得呀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那我们在这个治标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从本上去调节。那这里就有个问题，那我要从本上，我要从我这个内脏去调节，我应该从哪里去调节？哎，今天呢，我就这个问题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说，你从西医来说，我们要去观察这个，比如说膝关节，或者这个腰椎间盘、腰椎、肩周这块出了这个问题呢，我们说它这个病理改变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寻找它的病因，一方面退行性改变是这个骨赘的形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骨质增生、骨刺，哎，或者这个骨赘的这个形成，这都是指的一个意思，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软骨的这个纤维化，就是老化了以后，哎，它那个弹性它没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补充这个肌腱、肌肉、骨骼的这个营养呢，我们这个补充不上来了。这是这个我们现代医学这个根本的原因。那在中医里边，其实主管我们这个骨也罢、肌腱也罢、肌肉也罢，这个运动系统的你要从内脏调，从哪几个内脏调呢？应该从这个脾脏、肝脏、肾脏去进行调整。因为这个脾脏啊，在体和肉，主四肢。什么意思呢？就是脾脏，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它在身体上的这个表现。我们说这个肌肉这个体系是谁在这里统管呢？是我们的脾胃，包括我们那个上肢，比如我们两个胳膊，我们两条腿，这个的运动谁来管？脾脏、脾胃在管。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以后，脾胃功能这个退化，再一个我们不是老讲脾胃为先后天之本吗？所以这个哎，我们这个脾胃退化了以后，这一块骨关节、肌肉，包括我们这四肢困乏无力，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一块呢要从脾脏来调，另一块呢在哪调？用调肝脏，因为肝脏在体为筋，其华在爪。这个筋呢就是指我们的筋膜，筋肉是吧？其华在爪，就是说它的好不好表现在哪里？在我们这个指甲，在爪，就是爪牙这个爪啊。所以有些人说，哎，我看看你的指甲，我来判断你的肝脏这个气血，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个要调的这个内脏哪里？就是我们的肾脏。那么肾在体合谷，容此其华在发。就肾脏呢，它在我们身体里边主管谁？主管我们的骨头。再一个，它这个精微啊，还有它要去营养的这个骨头是哪里呢？除了我们的骨骼，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就是我们的牙齿。你看这个肾气虚的人或者肾虚的人，早早的那个牙齿呢就掉了，或者说这个不坚固。还有一个就是看肾脏，就是说 哎，我们这个头发是不是有光泽，还是那是个很干枯的。我在这里就说一下啊，比如说这个脾脏呢，在体和肉主四肢，这个肉呢当然就指的是我们的肌肉，全身的肌肉呢有赖以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的营养滋润，才能够这个强壮丰满，这样呢就能发挥这个运动功能。所以呢这个脾在体和肉，你像这个《黄帝内经·素问·痿论》，就是痿啊，就是一个病字头，痿原这个痿啊，《痿论》就有说脾主身之肌肉这一这个观点。那么古代医学家张志聪在注释这个《素问·五脏生成》，明确就指出，脾主运化水谷精微，以生养肌肉，故主肉。那么脾如果失去了健运，就是我们说的消化，然后这个吸收，然后排泄这个功能以后呢，那这个水谷精微这个生成和转输呢就会发生这个障碍。那肌肉失去了这个濡养，那就必然导致这个软弱无力，或者这个我们说肌肉萎缩，这些情况就会发生。那么临床上你看，我们通常对于这个肌肉萎缩这些没力啊，或者慢慢退行啊，这些疾病呢，我们治疗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个脾胃开始进行这个调理。那么对于四肢和躯干相对而言，它是人体的末梢，你看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啊，这都是可以称为这个四末。那么人体这个四肢呢，同样需要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营养滋润，这样呢才能维持这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那么脾气健运，我们四肢营养充足，活动呢清劲有力。如果这个脾胃这个虚弱，失去了这个健运，那我们四肢这个营养缺乏，就可以表现为倦怠无力，哎，不想动，老是这个疲惫，甚至呢萎废不用，就是这个萎缩了。所以你像《黄帝内经·素问·太阴阳明论》就说，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精，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之气，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言。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这个四肢失去了脾的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步化这个作用，哎，我们这个功能就会这个退化。 嗯， 所以这个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除了贴膏药，除了去按摩针灸，我们更应该从内脏去调理。那你看咱们在做健康管理里面一直给大家说骨营养素你要进行这个补充，这里边有这个钙、氨基、葡萄糖、维生素，还有葡萄籽提取物、鲨鱼软骨素等等啊，这八种营养元素补充的是这个东西，其实发挥的机理是什么呢，就是发挥这个，因为我们老化以后脾胃跟不上了，我们这个骨啊、肌肉啊、筋腱啊这些营养素就跟不上。那你这会儿怎么办？你有效的、充分的、全面的进行这个补充，就是我们从本上，就相当于古人说这个我调脾胃呢，这个我们补充上去了，以濡养这个肌肉、筋腱还有我们这个骨骼。你像我举例说，你说你这个腰痛，这个椎间盘和这个髓核它是没有血管的，吸收不了营养，不能直接靠血液运行给它输送这个营养，它靠什么，就像海绵一样，它得从周围的这个组织它去这个吸收就往进渗呢，说白了。但是你这个肌肉骨骼失去了营养，那你这个椎间盘你从哪吸，你周围营养都不足，你怎么吸？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要补充这个八种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现象，你总是这个一个炎症或者肿胀了，或者血液循环不好了，为什么老是不容易消除呢？它的主管这个器官是哪些？那么在中医里边，就是我们说主要的就是这个，哎，脾脏、肝脏和这个肾脏。你比如说老有些人说，哎呦，我这腰好像就不是我的腰，我的腿好像就不是我的腿，总是使不上劲儿。那我刚才说，你看你这个四肢这个肌肉也罢，筋腱吧，谁在管？脾胃在管。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我说这个营养不良不简单，你直接的理解为说，那我这吃饭一天并不差呀，但是你那个均衡不均衡，是吧？刚才说的这个脾脏，那你看我说的为什么要调肝脏呢？那么肝呢，在体和筋，其华在爪，就是说它肝脏呢，在我们身体这块表现的是这个肌筋筋腱，那么它的这个荣华或者这个精华部分表现的这个部位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指甲上，在爪。中医讲这个筋呀，就泛指什么？附着在这个骨头上一切的这个软性这个组织，都可以成为这个筋筋。那这个肝血充足呢，筋得其养，那么运动灵活，这样就有力。所以我们就要去这个调节这个肝脏。那具体在我们这个做法上，你看我刚才说，一个是你补充这个骨营养素，另外一个就是去抗纤维化。抗纤维化里边，它其中就有这个调肝、抗肝纤维化、梳理肝气这个作用。如果你想再全面一下，你再加上一个这个金蝉花，我们说这个是名贵的中药，是南方的这个冬虫夏草，它既益这个肾气，也这个调这个肺气，这样呢基本上把这个脏腑就调全了。那大家可能困惑在，那我这三种都要用吗？这个你首要要用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骨营养素，这你先要把这个物质基础得补上去。其次你一定这个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你益一个这个肾气，你把这个金蝉花加上去，你就感觉逐渐逐渐，我们老说这个肾气充盈，肾气充盈，你就感觉你的腰很充实，好像那个我们说壮壮那个力气呢，你就能感受到，哎，慢慢不像以前了，哎，总是这个运行无劲儿。还有就是说这个软弱无力那种症状呢，你慢慢也就减退了。如果在这种基础上你这个提升了一点，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完全你想要那个目的，哎，结果呢很难达到，这个时候还想再往上推进一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再加一个这个抗纤维化，这样呢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疾病的这个管理方案呢，就是我目前认识的就是比较一个完美的一个这个方案。 嗯，就是如果你有颈肩腰腿痛哈，有骨关节疾病的话呢，在控制症状的同时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善啊。那么刚才张主任也提到了要调脾肝肾啊，那具体怎么做，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另外呢，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将举行一个5天的延安行的活动，我们只有40个名额啊，那个地方是革命的圣地哈，确实很多朋友特别想去，那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报名，咱们是额满为止。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